韩王信，故韩襄王聂孙也，长八尺五寸。项梁立楚怀王，燕齐赵魏皆以前望，唯韩无有后，故立韩公子衡阳君城为韩王，欲以辅定韩地。项梁死定陶，乘奔怀王。沛公引兵击阳城，使张良以韩司徒训韩地，得信，以为韩将，将其兵从入武关。沛公为汉王，信从入汉中，乃说汉王曰：项王望诸将，王独居此，谦也。士卒皆山东人，耸而望归，及其封东相，可以争天下。汉王还定三秦，乃许王信，先拜为韩太尉，将兵掠韩地。项籍之封诸王皆救国，韩王成以不从无功，不遣之国，更封为攘侯，后又杀之。文汉遣信掠韩地，乃令顾及由吴使令郑昌为韩王据汉。汉二年，信略定韩地十余城。汉王至河南，信急击韩王昌，昌降汉，乃立信为韩王，常将韩兵从。汉王使信与周苛等守荥阳，楚拔之，信降楚，以得王归汉。汉复以为韩王，竟从击破项籍。五年春，与信剖腹，望颍川。六年春，上以为信壮武，北进巩洛，南破渊涉，东有淮阳，解天下静兵处也。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，喜信以备胡，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国被边，匈奴朔入，晋阳去塞远，请至马邑。上许之。秋，匈奴莫毒大入为信。信朔时使胡求和解，汉发兵救之。一信朔见使有二心，上赐信书则让之曰：专死不勇，专生不任，寇攻马邑，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？安危存亡之地，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。信得书，恐诛，因与匈奴约共攻汉，以马邑降胡，及太原。七年冬，赏自往击破信军同堤，斩其将王喜，信亡走匈奴。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赵苗裔赵立为王，复收信散兵，而与信及莫毒谋攻汉。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与汉兵战，汉兵大破之，追至于离石，复破之。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，汉令车骑击匈奴，常败走，汉乘胜追北。闻莫毒居代谷，上居晋阳，使人视莫毒， 还报曰可击，赏遂至平城，上白灯。匈奴既为上，上乃使人后谓焉知。焉知遂默读曰：今得汉地，犹不能居，且良主不相恶。居七日，胡骑稍稍隐去。天雾，汉使人往来，胡不绝。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：胡者全兵，请令强弩副粮使外相徐行出围。入平城，汉旧兵易至，胡骑遂解去，汉亦罢兵归。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，令王黄等税务陈豨。十一年春，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，汉使柴将军击之，谓信书曰：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者，复故未号不诛也。大王所知，今王已败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即自归。信报曰：陛下卓仆驴相，南面称孤，此仆之性也。荥阳之事，仆不能死，求于相及，此一罪也。寇攻马邑，仆不能坚守，以成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为反寇，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种礼无一罪，身死亡，仆有三罪而欲求活，此伍子胥所以愤于无事也。今仆亡逆山谷间，旦暮岂特蛮夷？仆之思归，如伟人不忘己，盲者不忘事，事不可耳。遂战，柴将军屠参合，斩信。信之入匈奴，与太子聚，即至颓当城，生子，因名曰颓当。韩太子亦生子婴，至孝文时，颓当及婴率其众降。汉封颓当为公高侯，婴为襄城侯。吴楚反时，公高侯公冠诸将，传子至孙，孙无子，国绝。婴孙以不敬失侯，颓当聂孙焉贵姓，明显当世。燕帝越以校尉击匈奴，封龙额侯，后作纣金失侯，复以代诏为恒海将军，击破东越，封暗道侯。太初中，为游击将军，屯五员外列城，还为光禄勋，绝谷太子宫，为太子所杀。子兴嗣，作乌骨珠。上曰：游击将军死事，无论作者，乃复封兴帝曾为龙额侯。曾少为郎，诸曹侍中光禄大夫。昭帝时，至前将军，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，一封千户。本始二年，武将征匈奴，曾将三万骑出云中，斩首百余级，至期而还。 神雀元年，代张安世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，曾世贵又为忠臣，是三主，重于朝廷，为人宽和自守，以温言训辞，承上接下，无所失意，保身固宠，不能有所见明。五凤二年薨，谥曰安侯，子保嗣，五子国除。成帝时，继功臣后，封曾兄子岑为龙额侯。薨，子持公嗣，王莽败，乃绝。赞曰：周室既坏，至春秋末，诸侯耗尽，而炎黄、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。秦灭六国，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。楚汉之际，豪杰相望，为魏豹、韩信、田丹兄弟为救国之后，然皆极身而绝。恒之至节，宾客慕义，犹不能自立，岂非天乎？韩氏自功高后贵显，改周烈尽余。